动不动就红线。 咦，睇嚟你好似睇紧 My Radio 嘅节目喎。 系啊，我睇紧郁敏踩场啊。 哦。 唉，不过我都担心紧，迟啲过英国做嘢冇得睇啊。 咁啊唔会，呢、這个直播同埋重温环球全个地球都有得睇噶啦。 咁就 very good 啦。 大家可以经 PayPal、PayMe、转数快或者 Patreon 缴交月费。在这里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的月费计划。付费支持自由发声，请支持 MyRadio。 Hello， 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的12月30号。还有两天就是新的一年 ,2023 年。咁嗱，今晚嘅踢爆咧就係大事回顧啊，特別節目就係2022年嘅大事回顧。其實往年我哋都有做嘅啊，咁因為我自己係即係做新聞出身嘅人啊，咁啊，無論我做記者或者做編輯啊，甚至乎自己辦報紙啊，咁呢個即係年中歲末都要回顧下過去一年發生嘅重大事件。咁但係有好多。即係每日都有新聞㗎啦，係咪？國際新聞、兩岸嘅新聞啊，即係中國新聞、台灣嘅新聞、香港嘅新聞，係嘛？啲大事回顧咧，咁啊，基本上好多電視台都會做嘅啊。咁佢只不過將佢哋過去報導過嘅新聞咪剪輯，咁啊，即係做一個大事回顧，咁等大家回顧一下過去一年，誒，咁亦都可以做一個即係總結啊，過去嗰一年究竟係。即係過得好啊，定過得唔好啊？咁大家都心裏有個數啦，係咪？2022年點會好啫？2021年一樣係唔會好，係咪？2020年又唔會好，2019年又唔會好。但係人永遠都係咁嘅，係嘛？到咗即係年中歲末，你就希望咧，即係瞻望未來啊，即係會有美好嘅新嘅一年，係嘛？啊，舊年嗰啲忘記佢。啊！即係歷史沒有如果，只有教訓，係嘛？過咗去就過咗去㗎啦，係嘛？人永遠都係咁噶嘛，過去、現在、未來，係嘛？咁你要活在當下，係嘛？過咗去嘅，係嘛？追就追唔翻翻嚟㗎啦，係嘛？咁但係要回顧嘅原因就係我做歷史節目嗰句金句啊嘛，係咪？歷史沒有如果，只有教訓。喂，我哋回顧過去就係要吸取教訓啊嘛，反省同埋吸取教訓啊嘛，係嘛？件事发生咗啦，成败都好，你要检讨嘛，系嘛？失败嘅时候你要反省噶嘛，即系等于喂呢、这个共和党喺中期选举原本谂住可以大胜嘅，结果咧喂即系惨胜，即系咁你系咪要反省一下咧？系咪咁好似九合一选举，国即系呢个民进党输到裤都甩，系有史以来创党以来由1986年创党以来咁啊，26年来最大嘅一次挫败，咁啊，仲有你而家系完全执政嘅时代，咁系咪要反省？系咪要检讨？虽然话过咗去追唔翻，但系你都要反思噶嘛。做人又系咁样嘅，人生都系咁样嘅，系咪？咁当然你系过咗去就由佢过咗去啦。咁啊，你唔由佢过咗去，你仲可以点咧？要不然你可以怎么样？系嘛？咁但系你唔系净系由佢过去就算数，你系要回顾过去，然后你要策励将来啊嘛，一定要咁样噶嘛，系咪？你吸取教训，明年唔好犯同样嘅错误。一个政府如是，一个人如是，一间公司如是，系咪？咁所以年尾咁，你梗系要回顾下，即系过去呢一年啊，自己个人嘅得失，系嘛？个社会。嘅得失係嘛，國家嘅興替係嘛，咁你都要去即係特別係嗰啲有權嘅人係嘛，你更加要去反省啦，係咪？咁所以咧，我哋即係做新聞嘅人咧，過去都好興係咁嘅，做大事回顧嗰、那個意義喺邊度咧？就係、是、去喂去即係敲醒嗰啲有權嘅人係嘛，即係。去年做了一年壞事，或者做了幾多件壞事，係咪？咁我哋提醒你就咁簡單啫。咁所以今日咧，我哋即係其實聽日都係要講大事回顧，咁我哋分兩日講啦，係咪？咁一日你講唔曬噶嘛，係咪？ 咁當然又要揀啦，係咪？每日都發生咁多事，係嘛？咁邊啲係對未來會有影響嘅，係嘛？同埋有啲佢有延續性嘅，譬如俄烏戰爭係咪有延續性啊？係咪？咁你對其他嘅國家亦都係即係好有啟發噶嘛？呢場戰爭係嘛？呢侵略者始終都係要付出代價嘅，係嘛？被侵略嘅人咧，又係要付出代價，係嘛？付出非常之沉重嘅代價，係嘛？即係好慘烈嘅，係人命嘅傷亡，所以最好就唔好打仗，係咪？咁我哋即係今日咧就先講下，即係我諗我唔會分兩節嘅啦，我一次過嚇、半個鐘頭或者二十分鐘講曬佢嚇。咁聽日咧又即係講埋下決係咪？咁啊等大家又可以啊即係唔使即係咁難消化啦，係咪？咁當然啲講啲舊事。咁你可能覺得冇乜意義，咁但係唔係㗎，係有意義嘅。嗱，我哋睇翻喺舊年嘅一月份，即係我哋跟翻個月份啦。咁然後我哋揀咗一啲即係重大嘅事件攞出嚟講啦，係咪？咁香港咧就第五波疫情爆發，政府就侍應無方。嗱，譬如我哋而家做大事回顧，基本上就係將我過去做鬱敏踩場，過去一年鬱敏踩場、鬱敏踢爆嗰啲時事嘅分析、新聞分析。同埋嗰啲政治評論係嘛？咁你將佢揀啲即係我哋而家認為係重大事件嘅，即係喺呢度重複同大家講一次係嘛？咁就已經係即係我哋本身有曬啲料喺度㗎啦，係嘛？咁所以呢個第五波疫情咧就係舊年嘅一月係嘛？其實喺2021年嘅年尾係嘛？到2022年嘅一月初爆發嘅係嘛？咁就即係截至今日啊！即係12月29號呢個係即係講緊琴日啦，係咪？即係截至到琴日啊，就已經有超過2,568,596人確診，有11,683人死亡，係嘛？喺呢一個即係所謂第五波嘅疫情爆發咧，就係喺舊年嘅年尾、今年嘅年初一月，係咪？咁呢個影響係非常之大，大家睇到。喂，捱到今時今日為止，每日都仲有20,000+嘅確診，係嘛？但政府咧就已經全面通關，係咪？話之你死，係嘛？躺平，共赴黃泉，係嘛？咁另外一月份咧，亦都係同疫情有關嘅，就喺個疫情咁嚴峻嘅情況底下，係嘛？竟然就發生即係有啲咁嘅政客或者啲無賴嘅政客，係嘛？佢要攀附啊啲即係權貴係嘛？咁啊搞咗個生日派對，大佬呢、這個咧就係、是、喂嗰、那個第五波疫情期間啲高官集體違規出席一個大型嘅生日派對嘅事件，呢件事係好離譜嘅事嚟嘅。OK， 咁當時咧出席嘅高官啊，包括有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財經。事務及副務局局長許正宇嗱，兩個都係主要官員嘅，唔止兩個主要官員，四個主要官員啊，五個、六個主要官員啊，講錯咗。徐英偉係民政事務局局長，許正宇係財經事務及副務局局長，白韻禄係廉政專員，蕭澤怡係警務處長，歐家宏係入境事務處處長，鄧以海係香港海關嘅前任關長，六個都係主要官員。呢啲主要官就话要到中央任命嘅，要中央人民政府国务院去任命嘅呢一个香港特别行政区嘅官员，OK， 呢啲系主要官员。另外仲有嗰啲副局长系嘛，几个系嘛，仲有其他啲官员同埋立法会议员。喂，呢样嘢系离谱到极啊！咁香港有條友叫洪維民，福建仔係嘛？咁佢咧就啊咁有辦法嘅，咁唔知咩人嚟，好巴閉。咁只不過係深圳市前海管理局香港事務首席聯絡官係嘛？咁佢1月3號喺灣仔灣景中心嘅西班牙餐廳舉辦呢個生日派對，竟然有呢啲立法會議員啊、首長級官員啊，同埋嗰啲主要官員全部百幾個人出席係嘛？咁亦都因為咁咧，就導致咧。即係好多人就要送去竹篙灣啊檢疫中心接受防疫隔離，就包括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咁啊冇幾耐一換人，佢就下台啦。咁呢個就係 即係喺一月份，亦都同呢個第五波疫情有關嘅啊。好，咁啊，跟住其實而家回顧一下都覺得即係好有趣嘅，係嘛？所以歷史沒有如果，只有教訓就係咁解。咁呢啲人有冇吸取教訓咧？係咪？二月份咧就係亦都同個疫情有關嘅，啊，就係香港嚟講啦，就公立醫院崩潰，殓房出現屍搭屍，咁啊，甚至喺醫院都出現喺病房裏邊，係嘛？即係瞓喺隔離嘅啊，病人瞓喺隔離嘅就係屍體 ，OK， 好恐怖噶。嗰陣時即係嗰個死亡人數係一路咁不斷上升，而且多數都係嗰啲長者。同埋嗰啲長期病患者，或者喺嗰啲安老院、護養院入面嗰啲老人家，係咪？就即係中招死亡啦！你睇呢啲咁嘅畫面係好恐怖嘅，老實講係人間慘劇，係咪？咁呢個就係即係二月份啊，因為嗰個第五波疫情爆發咗之後咧出現嘅啊。咁啊，國際新聞就係俄國入侵烏克蘭啦，係咪？即係呢個咧係唔同嘅政治立場。就有唔同嘅即係嗰個睇法啊，對呢一個所謂烏即係俄烏戰爭，係嘛？咁就係俄羅斯總統喺2022年嘅2月24日以非軍事化去納粹化、去納粹化為戰爭嘅藉口，動員俄軍侵略呢個烏克蘭，衝突正式白熱化為全面嘅戰爭，而且迅速發展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歐洲最大規模嘅戰爭之一，係嘛？咁但係即係稍為理性同埋有常識係嘛？立場唔偏頗、唔偏激嘅人就會將呢一個俄羅斯即係發動呢一場咁嘅戰爭咧，就視為侵略係嘛？咁事實上，文明嘅社會、西方民主國家就紛紛咧就呢個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咧就提出制裁係嘛？咁而呢個戰爭咧延續到今日。已經超過300天，仍然在烏克蘭的土地上戰火漫天，還未看到和平的曙光。三月份香港的疫情就到達一個頂峰，每日增加50,000個感染。我們看回這些數據，其實現在回頭看回，當時大家都很害怕，即係成個社會基本上就即係個運作非常之困難，係咪？咁嗰陣時咧，仲係林鄭月娥做緊呢個行政長官嘅時候，係咪？咁呢個第五波疫情去到三月份嘅時候咧，就去到一個即係頂峰。好，咁我哋睇下到四月份啦。四月份主要的新聞就是這個所謂國際新聞，又是跟這個俄烏戰爭有關的。美國總統拜登就要求這個國會追加330億美金去援助這個烏克蘭。我們看回這些，我們當日都有就這個題目，我們那時候景在這邊，那一天拜登要求國會追加330億美元援烏，美國變相參戰，俄羅斯就陷入困局。當時在四月份做踩場的時候講這件事，大家今時今日看回那個發展，是不是那是不是變相參戰俄羅斯，就是變相參戰，俄羅斯就陷入困局，他沒有派兵美國，他是不斷磅水給武器，那不是就是等於有份參戰，是不是？咁所以俄羅斯以為喂一個月貨仔一定搞掂你烏克蘭啦，一個月唔得，兩個月唔得，3個月好未啊？係咪？最多半年咧，打到而家，喂就嚟一年啦，係咪？都未得，係咪？咁呢、這個即係普京咧陷入一個困局。咁當然期間亦都發生呢個莫斯科號撞身黑海嘅事件啦，係咪？咁就好丟架啦。好，咁啊，跟住咧就係香港嘅新聞。香港新聞咧就係政治新聞嚟㗎啦，兩單都係。一個咧就係泛民主派，即係話2019年啊，嗰個即係參加初選嘅47人啊，咁啊結果咧就被呢一個即係國安處啊 起訴佢哋，即係譬如即係以呢一個所謂顛覆國家、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或者顛覆國家政權罪咧，係控告47個泛民主派有份參加初選嘅人啊，或者有份策劃呢一個所謂泛民主派35家初選嘅人，包括呢、這個即係。戴耀廷啊、歐樂軒啊呢啲人啊，咁呢啲係搞手，係嘛？咁啊，佢哋唔係參選，佢係搞手，係嘛？到今日為止，仍然係被還押嘅都有三十幾個啊。咁啊，34個人還押啊。嗱，當時咧就話我哋做嗰一節嘅時候，做嗰一節鬱敏踩場嘅時候咧，嗰條標題就係、是、鬱，即係呢個泛民初選被控顛覆國家政權案仍未正審。34人還押超過一年，料最終全部認罪求輕判。咁呢個我係料啫。咁結果咧就得17個唔認罪，其餘全部認罪，係嘛？咁而家認罪嗰啲咧就仲未審，啊認罪嗰啲就未判，未認罪嗰啲咧就即係開始要審啦，係嘛？咁但係咧預計就明年嘅6月先審完。咁而家被還押嗰啲，即使你認咗罪，你被還押或者有得擔保嗰啲都好啦，係嘛？你都要繼續等到嗰啲認罪嘅人判咗先，唔係嗰啲不認罪嘅人判咗先，你哋先有刑期，係嘛？咁呢個做法咧就係符合普通法嘅，即係喺司法上面嚟講，因為如果你對嗰啲即係不認對嗰啲認罪嘅，你先判咗刑之後，咁跟住要審嗰啲不認罪嗰啲，咁就可能係唔公道嘅，你明唔明啊？咁但係另外一方面又，如果你按照呢個普通法咧，係 O K 嘅喎，係嘛？即係個法庭嗰個處理。咁但係問題就係你用國安法嚟拉人啊嘛，大佬，有啲人冇得擔保噶嘛，係咪？除咗啲冇得擔保之外，仲會出現一個問題就係、是，你一定要等嗰班即係不認罪嘅人判咗刑，你先至走去判呢一班即係認咗罪嘅人喎，大佬，你要比照，所以你一定唔會判得短嘅喎。因为如果你判三年嘅话，假设你判三年，咁佢而家都唔使坐咯，还押都超过两年啦，系咪？咁唔使坐咯，系咪？咁跟住落嚟嗰班咧，即系不认罪嗰啲，可能会判重啲，因为应该就认罪就一定判轻啲嘅。咁而家就话俾你听，认罪都可能要判重啲，比你预期重。咁呢个就变咗另外一种唔公道。咁所以讲嚟讲去，你有国安法，香港就冇司法公正，香港亦都冇公义，呢个就已经好清楚噶啦，系嘛？咁啊，另外一单咧就系呢个即系香港特别行政区嘅小圈子选举咧，特首小圈子选举咧，喺呢个林郑月娥啊，即系不参加呢个即系竞选连任啊，其实就。唔俾佢選啦，好明顯係咪？咁啊冇得留低，咁嗰陣時我哋都即係講過啦，個原因喺邊度係嘛？佢自己初初以為實掂，咪咁呢個係冇可能俾你去繼續做特首噶啦，好明顯係嘛？咁啊，但係就揾咗個黑警超出嚟，咁即係話咧，呢一位特首咧係有史以來最奴性最強嘅一個特首。共产党是完全可以即是完全操控他的是吧，之前那些都未必是吧，假假地都做长戏出来，好像董建华那样，他都哎高度自治，港人治港成日讲的，是吧？到曾荫权香港仔是吧，跟住到梁振英就开始港共治港，跟住就到林郑月娥搞到天下大乱，是吧？这个呢是香港五任特首以来呢、这、一個係體現呢個習近平嘅即係特色嘅一國兩制，咁即係一國一制，係黨國體制極權統治，係嘛？警權無限大嘅時代，周街拉人嘅時代，以言入罪嘅時代。好啦，到咗五月份咁啊，佢係當選咯，係咪？一人參選就一人當選啦，啊，五月八號咁啊。一个参选人嘅啫，投票过程就攞到1416票，八票不支持，1416票，有史以来最高票啊，得票率99%啊！喂，如果你有竞争嘅多一个候选人嘅，多两个候选人，会唔会99%啊？系咪？ 创历史新高啊，成功当选第六届行政长官人选，呢个系一个笑话嚟嘅 ，OK？ 好，咁啊，跟住就系六月份啦。咁啊，同李家超有关呢单新闻特别要攞出嚟讲嘅，就系佢触犯呢个选举舞弊条例，系嘛？咁就系即系喺申报，即系申报一啲选举资料嘅时候咧，就系、是、出现咗问题啦，系咪？咁啊，参选期间三度冇按照选管会嘅法定要求呈交三份选举广告中相关人士嘅支持同意书，并且向法庭申请豁免刑罚。嗱，呢个过去咧经常都有发生嘅，系咪？嗱，我就未试过，系咪？咁有好多人参加选举咧，佢即系譬如话有啲支持同意书，咁你要有人签名噶嘛？喂，你揾到人支持你系嘛？咁你要签名噶嘛？咁你冇嗰个签名，净系有个支持同意书，咁就唔得噶嘛？或者你要交埋有签名嘅支持同意书俾选管局先得噶？你唔好话呢啲人支持我，咁你净系得个讲字系嘛？你一定要。即係當係嗰個選舉廣告入面嘅支持同意書，你一定要簽嘅，唔一定係即係邊啲人支持我要簽名嗰種，唔係選舉廣告都係，係嘛？譬如咧 ，Facebook 登咗個支持，即係 po 咗一個支持李家超嘅嗰個 post 喺就喺度，咁你就要簽名嘅，要交俾李家超，然後佢申報嘅，大佬係嘛？咁但係咧喺高院進行聆訊期間咧，因為佢係即係當選嘅行政長官啦，以前未試過嘅，係咪？咁啊，佢亦都冇出庭嘅。咁、那個法官咧就頒布書面嘅決定，就話呢個違規又疏忽，並未使人懷疑佢同埋競選團隊有不良企圖。咁佢亦都迅速補交同意書，延誤時間就梗係只係兩個至三個工作天啫，相對比較短。咁佢亦都冇喺其中取得任何利益，係嘛？咁又話佢態度誠懇，最終批准豁免呢一次違規嘅刑罰，梗係啦。法官係特首委任噶嘛，屌你呢啲法官有柒用咩？即係講就講啊嘛。但好似呢啲咁輕騎嘅嘢，過去咧去到法庭咧都係唔使你負呢一個刑事嘅責任嘅，但係就未必係豁免呢一個刑罰。我都試過啦，暴露咗張選舉單張，我要去法庭呈請，係嘛？咁、那個法官話：，手民之誤啫，咁啊冇嘢啦，係嘛？呢、這個經常都有㗎，係咪？咁只不過因為你係特首啊嘛，係咪？因為你柒啊嘛，係咪？唔就咁簡單啫嘛，即係證明你個人，喂，大佬同埋你嗰個選舉嘅團隊係咪垃圾嚟嘅？即係咁解啫嘛，其實我哋嗰啲，喂，忙中有錯，我人手唔夠，我報錯一張選舉單張啫嘛，都要去法庭揾個大律師上庭做選舉呈請，洗咗我幾皮，係咪啊？咁啊，冇事系嘛？好，咁呢个六月份啊讲完啦，系咪？咁啊，嗱，咁啊，其实咧，今日就讲到呢度啦，系咪？咁啊，因为即系休息一阵啊。六一二嗰度。哦，系啊，漏咗个六一二，系 sorry 啊。六一二系啊，呢个五月份嘅漏咗我讲嗰个触犯冇啊，即系跨咗一个月添。李家超一人参选，跟住我就讲到李家超触犯选举条例，扯埋一齐嚟讲，咁都冇所谓啦，咁都有关噶啦。六一二基金啊，呢、這个人道援助基金咧就拉咗，即系全部就，其实呢啲都系德高望重嘅人嚟嘅，系咪？五月十一日啊，咁啊，警方国安处咧以涉嫌勾结外国势力罪就逮捕五名信托人许宝强、吴凯怡、何秀兰、陈日君同埋何韵诗。其中许宝强喺香港国际机场准备离港嘅时候，喺德国法兰克福去呢个德国法兰克福嘅时候咧，就俾国安处拘捕嘅。嗱，其实呢个六一二基金咧系分两单案嘅，一单咧就系话佢违反社团法，系嘛，冇将六一二基金注册社团。但我哋比較關心啦，嗰條係罰錢嘅啫，係咪？我哋比較關心嘅就係你而家即係未告佢啊，但係你以呢一個勾結外國勢力罪嚟逮捕呢幾個信託人咧，呢、這個就係好明顯就係一個政治嘅檢控或者政治嘅呢個迫害，係咪？呢個係政治事件，係咪？呢、這個唔係司法，唔係法律，係咪？係政治事件。 咁當然到而家咧未正式起訴呢幾個人嘅，係嘛？咁當然啦，陳日君被捕，咁啊法庭梗係發聲明啦，聲援呢個陳日君啦，畢竟佢都係書記啊嘛，係咪？即係德高望重，地位崇隆咁啊！咁去到呢個地步，咁大家仲有咩好講啫？係嘛？陳日君都拉得，咁陳日君做啲咩嘢？喂，呢、這、一個咁嘅信託基金，有陳日君呢啲人，有吳凱如呢啲人，係咪？咁係咪有公信力啊？起碼唔會喂，即係呢啲錢唔會亂咁用，係嘛？亦都唔會即係自肥，係嘛？有好多人去眾籌就自肥噶嘛？啲例子太多啦，不勝枚舉。借呢個運動去掠水，係咪？台灣有個叫桑普，屌你開個名都得啦，呢、這個係咪？其他嗰啲坐咗監嗰啲，我費事講啦，係咪？有好多係自肥啊嘛，因為你冇人睇呢筆錢啊嘛，擺落自己私人户口度眾籌，話用嚟做救啲手足，屌你呢啲你唔落袋先奇怪啦，真係啱唔啱啊？用常理嚟推測你就知啦，係咪？咁但係佢哋呢個基金就唔會發生呢啲嘢㗎嘛，咁佢而家就話你勾結外國勢力，睇下冇外國捐款啊，係嘛？即係要搞你，係嘛？咁當然而家仲未正式起訴呢幾個人要上法庭啦，係咪？而家唔知啦嚇，即係亦都無謂去估，係嘛？我哋梗係希望唔會發生啦，係咪？陳日君都九啊幾歲啦，係咪？吳凱如，我可以同大家講咧，即係我自己，我認識佢咁多年啦。我又同佢喺立法會度做過四年同事，係嘛？即係印象係非常深刻嘅。我認為喺我做立法會嗰四年之前，我唔講。其實我之前做傳媒嘅時候，我喺電台電視做節目嘅時候咧，我都係對吳凱如喺立法局嘅表現。同埋立法會的表現是給予非常高的評價，我認為特別在我那四年，我跟他做同事那四年，我認為沒有一個立法會議員做得好過吳凱如，包括我、okay? 是吧？就是曾經李儀寫專欄的時候將我和吳凱如相提並論，我記得這個就對我有些抬舉，是吧？他真的很勤力，同埋對議事規則嘅娴熟，即係無人出其右。坐喺嗰個議事規則委員會度做副主席嘅時候，係咪？佢係非常之公道嘅，同埋佢議事嘅時候，佢都係按照本議事規則，再加上對呢個民主人權，係咪？嗰、那個即係確切嘅認知同埋誓死去維護，特別係維護我哋立法會議員嗰個言論自由。佢唔中意我喺議會裏邊嘅一啲行為，係咪？但係我記得修改議事規則，泛民主派支持修改議事規則，去趕我哋呢啲搞事嘅議員出去啊！即係。除了主席大会主席可以之外，其他的事务委员会都得的。这一条这样的议事规则是吧，是经过泛民同意才可以修改，因为那个是分组投票，是议员议案，他是投反对票，他的党又是投赞成票，包括汤家骅、梁家杰、若薇都是投赞，他投反对票，是吧？好像他一个这样的人，你都要喂扣顶乜帽子俾佢，你都要即系用国安法嚟治佢，系咪？即系呢一个政府已经系即系无耻到一个地步，你系好难想象嘅，根本。好，咁啊嗱，今日咧就讲到呢度，咁啊听日咧我哋就继续大事回顾，就下半年系嘛，咁啊分两橛啦，系咪？咁希望大家。准时收睇，听晚九点钟，咁听日咧就系即系呢一个大除夕啊，最后一日啊，咁希望即系我哋都系要善种善土啊，新嘅一年咧，即系大家会过得愉快啲啊，所以我今日嗰条题目咧就用咗。 蘇東坡的定風波的其中一句，回首向來蕭失處， OK， 就用了這一句來做題目，即是我們回顧過去，即是雖然很多風風雨雨，是吧，但是其實這首詞，其實我想很多人都應該讀過的，大佬。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啸且隨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鳥俏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回首向來蕭失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即是你回头睇下我哋过去行过嗰条路，风风雨雨，系嘛？遇到呢啲风雨嘅地方，系嘛？咁而家上即系呢个2022年大事回顾之一，就系回首向来萧瑟处，即系过去一年嗰个风风雨雨，系嘛？咁都过咗去啦，系咪？好，咁啊，今日讲到呢度。